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红顶里唱惊喜，九龙笔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了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只是中午前后受弱冷空气影响，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单说西吴先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被人家抬到软榻之上。这主人先给号了号脉，哦，没病，这是疲劳过度，还有点惊吓，还有点心火。命人呢，赶紧准备了一碗姜汤，开了个简单的药方。哎，你说这家什么还都有，时间不大，把这姜汤沏来了，药也抓来了，让人扶着朱元璋，撬开他的牙关，把姜汤水给灌进去，接着呢，把药给他服了。这主人就坐到床边瞪眼看着，一边看着一边心里纳闷，看衣着打扮，这不是个一般的人，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呢？就给朱元璋相面，等啊等啊，朱四爷这才缓过来，就听肚子里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哎，老袁，这人明白过来了，行，有救了。朋友，醒醒醒醒，你看看这什么地方。朋友，这主人一摆手，别吵吵，让他自己说话。又挺了一会儿，朱元璋把眼睁开了，一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房间十分宽阔，屋里的设备也挺好，哦，自己在床上躺着呢，歪过脸来一看，在床前站着十几个人，唯独有一个人坐着，这个人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里系了根丝带，面如姜黄，五柳的虚然，看这意思那有50岁左右吧，满面慈祥，带着关切的样子看着自己。朱元璋把眼闭上，又回忆回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哦，我在芜湖关被常遇春把我追赶来的，跑出来可不近呐、啊。这么一说，我没死，又被人给我救了。哎，朱元璋算了算，打自己打天下那个开始， 这种事情何止一次，简直出生入死，绝处逢生啊！真该是我不死啊！他心里想到这儿，赶紧欠身离开窗，那意思下地要感谢。就见这个员外用手一摁，哎，朋友，你身体太虚弱了，先躺一躺啊，给你准备点吃喝，然后你再下地不晚。不不不，我可以动弹。朱元璋说什么也下地，把衣服整理好了，来到员外面前躬身施礼。请问这位尊姓大名？您是我的恩公啊，我全清楚了，没有您我性命难保，在下礼过去了。还礼还礼还礼。朋友，您是谁呀？你这是从哪儿来？ 我的 啊，我是个做买卖的行商，路上遇上强盗啊，把我追到这儿来了。这员外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怎么我救了你一条命，你还瞪眼说瞎话？你不是买卖人，我认出你是谁来了。那你说，你是不是西吴贤王朱元璋？ 太问， 您就是朱元璋。你这个貌相，天下独一无二，谁就想化妆像你这样，要化妆不了。方才你在床上躺着，我就给你相面，已经猜着八九了。你这一站起来，我仔细看，更是，你是不是西吴先王？因为朱元璋不知道这家是干什么的，想说个瞎话，一看人家认出来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脸一红，不错，正是小王。恩公贵姓高明？老头说了，我姓宋，叫宋濂，有一个超号叫文雅先生，这个庄子叫宋家庄。朱元璋一听宋濂，哎呀，想起来了，军师刘伯温狗皮到张三丰，没短的介绍说，当时有个大文学家就叫宋濂呢。哦，就是他。今天这个事真是巧遇啊。朱元璋二次见礼，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虽然咱们没见面，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名气，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王家千岁，您太客气了，请坐请坐。来呀、啊、快给王爷行礼。那些家人们一听，呦呦，今儿就这人是王爷，这就是西吴王了、啊、呼啦朝跪倒在地。朱四爷伸手相搀，自有人准备茶水早点，咱不必细说。这宋濂就问说，您不在芜湖关，怎么落到这儿来了？朱元璋口大嗨声，就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当说到常遇春这件事儿上，就见文雅先生宋濂一皱眉，是吗？常遇春跟你翻脸了啊？要要我的命啊？不对吧，常六爷义气过天，可不是那种人呢。先生，当初我也是这么想，可是现在变了，确实是他把我赶来的。怎么能呢？文雅先生低头想着，正这时候 有个家人跑进来了，袁老爷可坏了，外面有一人自称常玉春，人高马大，手中提枪，围着咱们宋家庄前后左右之转，要挨家挨户搜查，说什么要抓西屋先王，您看怎么办？朱元璋一听赶紧站起来，老先生，这小王要告辞，王家您上哪去？我还得跑啊，回了芜湖关我就不怕了。不必，到了我家就跟到芜湖关一样啊。你别看这个常玉春在外头如此猖狂，我找出一个人来准保能把他制服。 哦， 您家里还有这种练武的高人？当然有了，这人跟我还不外，是我一个学生。去把我学生叫来。 遵命。 时间不大，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假叶子声音，大概人披着假呢，哗隆哗隆哗隆哗隆，擦亮亮亮，哗啦哗啦。朱元璋一想，他们家还有当官的，怎么回事呢？他正发愣呢，就见连龙一打，在外边闪身进了一人。见此人头顶黄澄澄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十三曲赞缨，搂海带的绣八宝，密匝匝扣着金钉，身上配九吞八炸大叶金锁连环甲，外罩月白缎的战袍，凤凰裙遮住磕膝盖，与他为三叠倒挂，下面蹬着一双虎头靴，腰中悬剑。这个人四方大脸，面如晚霞，两道八字利剑眉斜入天仓，飞叉并脚，一对阔目皂波分明，骑着门面，留着黑胡。朱元璋一看，耶，谁呀？正是芜湖关的大帅八辈哪吒宁波彪。 朱四爷一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出了龙潭又入虎穴，怎么这家跟宁波彪有关系？完了，我就这命是保不住了，我跟姓宁的解不开的仇疙瘩，两国的仇敌呀。四爷这脸唰就变色了，但是宁波彪呢，脸上一点都没带着别的呀，笑笑呵呵，稳稳当当，毫无敌意。进来先给老师宋濂施礼，宋濂站起来，波彪，这位认识吗？ 认识，这是西屋先王。 哎，好，还不过去施礼？ 是。 宁波彪乐呵呵到朱元璋面前躬身施礼，看那意思还要跪下磕头。 朱四爷一看，哦， 跟我不结仇了，看这意思挺有好感，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冲着老六那方面，朱四爷以礼相还，宁伯彪撤座相陪呀。朱元璋不知道从何说起，把嘴嘎巴嘎巴傻在那儿了。宁伯彪看出的心意，王家千岁，您呐，不要胡思乱想，这宋濂是我的老师，想当初我念书的时候，他老人家没少费心血。这么跟您说吧，芜湖关我给了你们了，带着我的家眷无处投奔，暂时到宋家庄栖身，我就投靠我老师来了。不但我来了，老六常玉春也跟我来了， 都住在宋家庄。 啊，老六何在？ 头几天就走了。王家千岁，他为了文命波镖不容易呀、啊，跟你们乱石山的弟兄掰了感情，出自内心他不愿意这么做。可怎么办呢？玉春把我救出来之后，也觉着追悔不及，每天痛哭，茶饭懒用啊，连我师父在我再三的苦劝。我兄的常玉春已经承认错误，想要回芜湖关见您去请罪，见元帅去请罪，头三天就走了。文命将军他可没请罪啊，他昨天跑到芜湖关去破口大骂，非要我这条性命不可，我要没他也到不了宋家庄。方才人报他在外头还找我呢，看那意思气势汹汹，这口气儿还没出来。命伯彪也一愣，什么常玉春还这样？不对呀、啊！你看我们弟兄住在这儿，我再三苦劝他，痛哭流涕，他怎么能又这样呢？命伯彪啊，越想这个事儿越奇怪，问自个儿的老师说，这个常玉春在什么地方？孩儿就在庄外。好吧，王家千岁，你料坐片刻，老师呢也不必着急，我出去看看。如果是常玉春，我管保一句话，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我们弟兄的感情在那摆着呢。如果不是常玉春，这里边就出了毛病了。朱元璋一听，怎么还出了俩常玉春？别开玩笑了，别人我不认得，老六我不认得，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还错得了吗？可也不便朱兰，就见宁不彪吩咐一声，啊，大马抬枪，在院里飞身上马，把枪就提起来了，开侧门来到街上。朱元璋也不放心呢，跟文雅先生宋濂一商议，带了十几个庄兵，各拿利刃，也从侧门来到街上。朱元璋感觉到有宁伯彪就保险了，就是常玉春变脸，自己也有了靠山，他要看个究竟。事情有多凑巧啊，刚来到街上，宁伯彪正好遇上这个常玉春，就见他骑着大黑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正来回寻找呢。马刚一圈回来，跟宁伯彪是马打对头。宁伯彪心里就清楚了，耶，对面你可是常玉春。就见这个人一愣，咯噔把丝缰带住，略把大铁枪一横，啊，不错，正是常某，你是何人？ 呀呀！ 宁伯彪一听这事儿就漏了，就我兄弟常玉春不认识我呀，这不是笑话吗？看来这个人不是常玉春，这是冒名顶替呀。但是宁伯彪这心当时就没底儿了，看这个人穿的、带的、骑的、拿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常玉春的，就是人换了。那么我兄弟哪儿去了？哎呀，大概遭了毒手了。宁伯彪的心一翻个可急了眼了，用软藤枪一指，呸，来人，你究竟是谁？ 家住哪里，姓是名谁，你少要胡言乱语。常玉春那是我兄的，我能不认识吗？你纯粹是顶名冒替，还不说出沾名实姓。本来这个人还想继续往下唬，可一听对面这人说话，心里没底儿了。这宁波彪一看，更看出毛病来了。我要不把你抓住，找不着我兄弟常玉春呢。另一火往上撞，双手腰枪是直奔此人。这个人啊，心也没底儿了。看来我装常玉春装到这也就到头了。事机不密，36招我是走为上策。走可是走，我得立点功啊。最好把对面这个人抓住。我说你是谁？哈哈哈哈，把北哪吒密波镖。哟，把这家伙吓了一跳，并不大话，是百枪就刺，跟宁爷在街上就站在一处。朱元璋在后头观战，就问呢：“宁将军，他是谁？是不是我兄弟常玉春？”王家千岁：“这个人不是，他是假的啊！抓住他！”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宁波彪更来了精神了，等一伸伸手，这人这能力是不错，但是比常玉春那差的多呀。在宁波彪的马前，20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他有心想跑，那跑得了吗？他刚出了宋家庄的庄村口，对面正好遇上粉哪吒胡德济，在胡德济的背后就是二王千岁胡德海，在胡德海的背后就是义军的各位将领。这个贾常玉春一看，哟，坏了，这小子一拨马奔东北方向是落荒而逃。朱元璋啊，在后头看得真切，就喊上了：“德济，二哥，这是假常玉春，别让他跑了，抓住他！”这一嗓子都听清楚了。粉哪吒一听什么？哦，这不是我六叔，是假牌的，呵。你可把我们坑苦了，这对你还有什么客气，非抓住你不可。德济是催马就赶，宁波彪也追上来了。咱们单说这个贾常玉春，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天顶上去。来来，哎，他这马也快，因为马是常六爷的宝马良驹嘛，又不是他的，他也豁出去了，用枪杆紧打马的后胯，把这匹马打得疼痛难忍，四蹄如飞呀，顺着山道就往前跑，眼看他就没影了，真要是抓不着他，这事就麻烦了。把胡德济、宁波彪急的哪脚上就冒了汗了。正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在盘山道上箭步如飞跑起一个人来，身材高大，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抡铁棍下着山，把这贾常玉春就挡住了，大吼一声：“呆！”二环往哪里逃走？俺常玉春